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在来到8:08，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小学常识科咧，就会喺2025-2026年分拆做两个科，咁就系科学科同埋人文科。之前都讲咗噶啦，咁教育局咧早前就公布咗呢个科学嘅括弧小一至小六呢个课程框架嘅定稿啊，咁比起上年11月公布嗰个嘅拟定稿啦，就再多咗少少嘅定稿咧，新增咗课程嘅目标啦，希望学生可以保持理性同埋客观嘅态度去以及咧求真精神，亦都系增加咗咧两项嘅課程重點，包括就係科學探究啦，同埋工程設計與創新啦。我哋轉頭都可以詳細咧同嘉賓講下，究竟係咩嚟嘅咧？有啲咩唔同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課程發展議會 STEAM 教育常務委員會主席吳大奇教授，早晨。 早晨，蘇先生。 你好，你好，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定稿啦？其實希望啲小學生掌握科學呢樣嘢，掌握到一個咩程度咧？同過往或者現時嘅科學科嘅目標有啲咩唔同咧？ 我諗最主要嘅係喺現時而家冇科學科啦， 即係現時科學嗰個部分嘅內容啦，有啲咩唔同咧？ OK， 咁主要就係頭先，如果係即係同嗰個科學部分個內容相比，就增加咗頭先你都講咗啦，係科學探究同埋呢個工程嘅形式啦。咁喺呢兩樣咧，都係一啲屬於係即係點樣去將你學識嘅嘢變成係真係可以用到嘅，或者你點樣去理解，你點樣學識一樣嘢，而唔係注重你學識咗乜嘢。咁呢個係最大嘅分別。所以主要是一种在更加对学生的怎样，刚才你都讲了个目标啦，怎样求真啊，怎样去好即是要所谓有证据这样去看一样东西啊。咁呢啲是呢个科学精神啦，同埋另一方面就是怎样利用你而家学识的嘢去应用在实际的问题。呢个就是工程的办法，咁是呢两样嘢。 我见到话究竟要点样系即系做到呢个科学探究咧？有建议啲老师咧有一个叫四部曲教学嘅叫 PDAR，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系咩嚟噶？以往而家教科学嘅内容有冇用到呢啲方法嘅咧？又 其实喺好多小学老师或者中学老师都有啦，喺佢哋做科学探究嘅研究过程里头咧。咁其實都有用到呢啲嘢嘅而家，咁但係就唔係咁普遍，唔係每一位老師都經常用到呢啲科學探究嘅辦法。咁而家其實咧就係將呢一啲科學嘅探究嘅辦法，用一個比較簡單嘅四部曲咁樣嘅一個架構啦，咁嚟同老師講，等老師更加容易掌握嘅啫。其實就唔係啲好新嘅嘢嚟嘅。 但系而家系冇话硬性要求老师一定要咁样教噶嘛？而家你讲咧 PDAR， 不如我都简单讲咧，我惊听众未必明白 好。 第一步P 咧就应该讲系 plan 啦，即系讲紧提问和规划啦。D 就讲 do 啦，即系讲紧实施和记录啦。去到第三步就系 analyze 啦，就系整理和分析。咁跟住最后一步咧就 R 就系 review， 就系表达同反思，即系好着重学生自己去提问，自己揾答案，系咪咁嘅意思咧？其实。 是好注重，即系呢种系一种探究嘅办法啦。实际上，咁其实都要强调啦。即系而家我哋虽然冇话强迫老师一定要做呢个科学探究，但实际上喺学校好多老师都做紧嘅。咁所以头先我就讲，其实就唔系一个好新嘅嘢嚟嘅。 Okay. 可能對好多老師以前冇做過嘅係比較新、比較唔熟悉，但實際上好多老師都做過嘅。咁所以喺頭先都係你頭先講嘅，其實就係即係點樣幫助小朋友去真係唔係淨係喺課堂上好死板咁樣聽各老師講嘅知識，而係喺自己真係身體力行去認識到底個世界係點樣嘅，去即係將嗰啲知識更加有。有自己的一個感覺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會不會都對於老師來講，在教學上面都會花多了很多時間和心力呢？即譬如以前雖然你都說很多老師已經用這個科學探究 的教學方式，但是有些老師可能未必的，可能就是這樣講，就講你即一些科學的知識你明白或者不明白，可能的壞處就是可能比較乏味一點，學生也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明白，但現在用這些探究的方法可能就有趣味一點，鼓勵學生去找答案，但是呢其实是不是找的即是花的时间，又要做实验啊，又要做模型啊等等，都花很多时间呢，那会不会在个课堂上面都是不是真的腾出了这么多时间呢？定是有些位置都要牺牲了，因为你要做这些方法的时候就要用多的时间，但是可能是教学上面一些的知识方面就未必可以教到这么多，会不会是这样？ 是好同意你讲的，首先花的时间是多了的，如果你要做一个科学探究，那首先呢有两点啦。第一點咧，就係我哋而家喺科學科所花嘅時間，即係所容許俾老師去教學嘅時間咧，比以前多嘅。呢個第一點，即係比喺常識科，而家常識科嗰陣時係多嘅。咁第二點咧，就係其實唔需要每一學每一樣嘢都要做科學探究嘅。咁樣可能真係花嘅時間係太多啦。其實我哋希望即係小朋友係去掌握一套技巧。而唔係要將佢係喺課堂上每學一樣嘢都要用到呢個技巧，小朋友掌握到呢啲嘢就得㗎啦。 係點樣嘅？即係譬如可能都係維持翻以前都係講書，但係都可能間唔中每兩個概念就有一個係可能係用一個科學探究嘅方式，定係點嘅咧？即係個諗法大概點？會唔會都增加咗教師嗰個工作量好多，反而有啲即係質疑會唔會令到個教學質素又下降咧？因為太多時間諗係點樣設計呢一啲嘅科學探究嘅方法咁。 我諗呢個就首先我都講咗啦，而家即係老師嘅時間係多咗嘅，教科學科，咁所以就唔係話即係夾硬要將啲時間即係執咗落去嗰度嘅，唔係咁樣嘅，都想強調呢一點。咁就而家同埋如果大家真係留意咧，其實教育局咧一路都有嘅啦，有好多老師培訓嘅工作坊，亦都好多嗰啲即係網上嗰啲唔同學校啲老師喺嘗試過呢啲咁樣嘅辦法。出嚟佢哋介紹嘅各種唔同嘅事例，咁所以實際上有非常多嘅參考資料嘅。當然啦，其實我諗作為教育工作者啦，我哋好希望嗰啲老師都有自己嘅創意，自己去諗一啲即係新嘅更加好嘅辦法去教學生啦。但係呢個唔係強迫老師要咁樣做嘅，唔係咁樣嘅情況。 其实常识科我见喺介绍嗰度咧都提到话希望可以发展学生学会学习嘅能力。现时即现时常识科讲教科学嘅部分，其实达唔达到呢个目标咧？你觉得？ 头先你都讲啦，佢就系比较冇咁具体咁去讲。咁所以变咗老师就有个空间，有啲老师就会即系真系喜欢用科学探究嘅形式，有啲老师就可能用第二啲嘢，花时间睇第二啲范畴更加多。咁但系而家就系比较清楚咁样，起码首先将科学嘅部分分咗出嚟，一定要处理噶啦。咁同埋就要求老师都要做呢啲科学探究啊，咁样。 OK， 我见有特殊学校议会主席李正文咧就提到话，一啲肢体伤残校嘅学生咧，如果喺科学科啊要动手做嘅话，对佢哋嚟讲可能会有啲困难嘅。咁点睇呢一啲嘅说法咧？或者科学科点样系可能应对到部分呢一啲学生，可能系一啲身体上面佢哋会有一啲嘅限制嗰个情况咧？又 系我谂呢个好好嘅问题。其实系冇错，的确每一个学生都系唔同嘅。咁唔系个个学生都好擅长即系动手嘅。有啲学生系更加擅长思考嘅。咁所以咧，其实科学探究就唔一定系个个都坐喺度动手。其实我哋好惊啲学生会有一个现象，我哋佢哋叫做动手但唔动脑，咁亦都唔得嘅。咁所以其实就即系老师真系呢个要老师自己。 去諗一諗啦。因為具體嘅學生咧，都係要每一位老師佢就自己面對自己具體嘅學生係唔同嘅。咁、所以老師要諗一諗，可能對某一啲學生嚟講咧，就唔適宜做咁多要動手嘅科學探究啦。可能要俾佢哋討論多啲，去諗多啲，設計多啲，而唔係真係要動手啦。 OK， 好啊，都因應翻個學生啦，有一啲嘅空間可以調節嘅咁。另外我見咧就係喺個課程框架定稿啦，提到話小學科學評估咧。絕不應啊，局限於紙筆考試，亦都提到話，尤其喺小一、小二啦，學校應該盡量避免係採用紙筆考試嘅形式咧，評核學生嘅學習表現嘅咁。呢、這個你點睇啊？唔用紙筆可以用啲乜嘢嘅評估方法係又公平又可以睇得到佢哋嘅程度有啲咩唔同嘅咧？ 首先我諗先都要即係澄清一樣嘢先。我哋即係而家喺即係評核學生嗰度咧，我哋唔係反對要用紙筆考試嘅。只不過而家嘅問題係我哋基本上所有嗰啲即係評核學生嘅方式都只係用紙筆啫，咁依樣係我哋反對嘅。咁喺小一、小二嗰陣時，因為 OK 講翻轉頭啦，即係你小一，即係你用紙筆評核咧，係一種都係一種技巧嚟嘅。你學生比較即係比較集中精神咁樣啦，坐喺度，譬如你要考試咁樣，就算小學一二年班，你要考一個鐘頭。咁其實對小朋友嚟講，個壓力都相當大嘅，亦都未必喺小學一二年班嗰陣時，佢哋喺依個即係學習階段咧，佢哋要發展嘅能力喺即係教學研究嗰度講，唔一定應該係去紙筆考試種能力係重要嘅，而係發展其他更加重要嘅能力，係佢點樣去觀察周圍嘅社會啊，點樣觀察譬如棵植物到底點生長啊，觀察周圍啲同學點樣去同大家唔同嘅同學之間去即係學會溝通交流啊？咁呢啲係更加重要嘅。 咁所以點樣去做一個平衡呢？譬如你話佢哋有冇嗰個觀察啊？係咪嗰個交流啊？唔用紙筆嘅方式點樣係做到呢個平衡呢？ 其實好多辦法嘅。譬如你係喺一個活動裏頭啦，就頭先你都講啦。咁譬如安排一個活動，係等啲同學自己本身係可以去互相交流嘅。咁你睇下邊位同學係真係比較願意去交流啦，能夠係去講得好啲啦。咁老師喺呢方面當然都可以，嗰啲即係比較弱嘅同學，可以睇點樣諗咩辦法去鼓勵啲同學，係等佢哋去即係能夠交流得好啲啦。咁喺呢度咧，老師就要佢哋去剔低，即係每一個學生到底嘅表現係咁樣啦，係點樣啦。咁又係一個係。即、就、係、是、一個完全係合理嘅評核方式嚟。 但呢個交流其實可能都係慳事，即係某一個活動咁。對於小一、小二學生嚟講，就算唔用紙筆啦，會唔會都有另一重嘅壓力咧？ 哦，咁我諗小一、小二佢哋最其實交流嘅意思就唔係一定要好正式咁坐喺課堂裏頭討論一個學術問題，而唔係咁樣嘅，而係喺小一、小二嗰陣時候，我諗佢哋學識嘅交流係點樣同同學之間相處嘅啫。咁所以譬如好簡單，你有一個時間係學生一齊玩嘅，或者你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科學探究活動咧，好多係以即係近乎玩嘅形式出現嘅，咁其實喺依啲過程裏頭就睇到噶啦，唔需要好嚴肅咁樣坐喺度， okay. 好似大家開一個 seminar 咁樣唔使嘅。 對老師嚟講，要喺呢一啲活動去平衡。邊啲學生叻啲，或者邊啲學生理解成個概念多啲，或者佢哋即係有冇嗰個好奇心啊？咁要分唔同嘅評級啦，難唔難咧？我覺得 初初一定會難噶啦。我諗對任何一位老師嚟講，如果你未見過紙筆考試的話，一開始你要出題目俾老俾同學評核，要考慮點設計題目都係唔容易嘅。咁其實而家就一樣嘅啫，就好似大家從頭學過呢個評核方式咁啦。咁初期係會有啲困難嘅，我諗我哋完全明白嘅。咁但係當你熟習咗之後，就同出紙筆評核差唔多，你嘅工作量都差唔多嘅啫。 你自己贊唔贊成？除咗話小一、小二去考慮唔用紙筆啦，其實成個小學或者初小起碼啦咁都唔好用紙筆係喺呢一科嗰度出現。你覺得得唔得咧？又 我諗完全唔用紙筆就唔得嘅，但我都好同意係應該有一啲唔係紙筆嘅評核方式。咁譬如我諗就係、是、就算去到HKDSE 啦，即係會考啦。咁其實都應該譬如喺科學探究方面。 應該多一啲實驗嘅評核辦法啦，多一啲真係做 project 啦之類嘅特辦法，而唔係純粹靠睇嗰、那個即係試卷嘅分咯。 OK， 頭先你講係文憑試啦，可以多一啲實驗啊嗰啲咁啦。另外就係、是老師方面啊嗰、那個培訓，我見到教育局咧而家就話設立一個叫做小學科學教師培訓基地，或者啲現職嘅教師咧有啲培訓嘅課程啦。咁完成嗰個課程有證書，不過咧就係、是、一個鼓勵性質，就唔係話所有教科學科嘅老師都硬性要讀嘅咁。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呢一啲課程，即係都個個都要讀一次，先至係確保去理解成個教學嘅手法，可能有啲咩唔同啊？呢、這個新科方面有啲咩重点啊？咁需唔需要咧？又 我谂嗱，头先我都讲啦，实际上而家喺小学里头，亦都唔少嘅老师已经系喺常识科嗰度做紧呢啲科学探究嘅。 嗯， 其实呢啲老师就可能真系未必需要再去即系强迫佢哋修呢一啲科。 嗯， 咁所以就真系要睇老师嘅需要嘅。不过我自己会觉得喺而家小学嘅情况咧。可能大部分的老师都需要做这样的。 嗯 ,OK, 好啊，唔该晒吴大奇教授，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倾到呢度先。吴大奇教授就係課程发展议会 STEAM 教育常务委员会主席，讲到就係小学常识科2526年分拆做科学科同埋人文科，其中科学嗰部分个課程框架呢就有个定稿啦。咁头先同到吴大奇教授倾啊，又请到位嘉宾一齐倾，有新界校长会主席朱慧林校长，早晨。 早晨，早晨。 有冇留意嗰个最新科学科嗰个嘅定稿咧？整体有啲咩关注啊？学界方面有吓。 我谂就系喺小学嗰边睇咧，就系、是、绝对认同啦，亦都欣赏就系可以推展呢个科学科呢个发展嘅。 嗯。 咁呢个其实对于国家我哋整体嘅科教兴国里边咧，其实配合翻国家觉得一个全球发展嘅需要，而且配合翻香港教学上嘅需要。亦都係可以等到我哋喺一科創啦、科學範疇裏面咧，能夠栽培到更加多嘅人才出嚟，就是、為國家、為香港咧就發展。咁亦都讓佢其實應該讓我哋同學咧有更加多嘅出路啊！因為事實上好多一啲嘅隨著科技發展、科學發展咧，好多舊模式嘅學習或者係嗰、那個個工作都去改變，所以我哋應該係要提前咧，係讓我哋嘅學生咧就接觸呢方面啦，係我哋科學探究精神又好，有科學嘅好奇心，令到佢哋可以喺科創啦，喺科學範疇咧，能夠更多嘅發展嘅機會嘅。 嗯，睇咗個定稿啦，覺得喺教師個教學方法，而家常識科教科學嗰部分，同日後教科學科有幾大分別咧？大唔大分別咧？ 我正如教授所講咧，其實就係個教育模式咧，其實有部分咧係一直係延伸落嚟嘅。咁亦都部分咧，其實喺個要創新，亦都係需要咧，就係老師嘅學習。因為正如我哋喺小學裏邊咧，常識科嚟計咧。有一啲係本身修理科嘅，但相對佔比唔高。咁如果好多係一啲相我叫 call 住嘅文科人出身嘅咧，咁其實佢要去學習一個做一個科學探究又好，科學實驗又好，或者係有啲嘅工程啊各方面咧，其實係需要一啲嘅學習。所以局方先至安排咗30小時啊，同15小時嘅課程出嚟。咁呢方面咧就話，其實我咁覺得係喺作為教啲老師啦、教工作者，其實係終身學習，亦都係需要去學習啲新嘅學習模嘅學。教學生的學習模式嚟到去應用在我哋日常的教學裏面，所以你話嗰個課程要求有新的要求，而教學方法都有新要求，自然就老師都有個要求就去再進行呢個學習。咁呢個我係好自然嘅事嚟嘅，幾多嘅回應翻就係我哋老師都應該係終身學習嘅概念嘅。 係有啲培訓嘅即係課程啦咁。嗱，今次咧科學科呢一個嘅課程重點咧，有新增咗兩個重點嘅，包括就係科學探究啦，同埋工程設計與創新啦咁。呢兩個你覺得喺個教學上對於教師可能有啲咩要特別注意咧？頭先我同吳大奇教授傾就提到一點，會唔會可能要做好多嘅實驗或者要一啲模型要動手做嘅，變咗花嘅時間咧同以往。比可能會多啲，以往可能就咁講啦，咁啊睇下學生明唔明啦。而家真係要有透過一個過程去做，再觀察學生究竟明幾多啦，佢哋嘅態度係點啦，佢哋嘅理解情況係點啦，會唔會花嘅時間多咗喺個課程嘅調節上面都要做啲嘢咧咁？ 我諗由隨住新嘅教育模式咧，其實科學探究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又佢一個廣度同深度增加咗，同人哋老師都學習去點做，咁其實亦都係好事嚟嘅。對於喺小學階段睇到小朋友係中意動手動腦、落手落腳做嘢，參與一個學習活動，佢嚟得嗰個成效更加會顯著，因為佢係經過真係自己嘅親身投入，唔係淨係坐喺度聽。 即係咁都聽到就係嗰個以往就要指不停估啊嘛，因為我透過一個學習活動，學生能夠係參與其中係有經過思考嘅，正如佢提出一個 PDAR 嗰個程序，咁其實就真係嘅，佢係有一個計劃個程序啦，係點樣去跟住去規劃咗之後係真係去做，做完之後有啲資料嘅嘢做一個係實施完之後去經過整理啊、分析啊，跟住又反思嘅表達，咁其實好完整嘅將成個學習嘅流程咧，由從最初階去到最後檢視，其實就啲我哋大學校咁啊 ，PIME 咁，即係話其實會令到細路仔更加係投入咗之外。掌握咗經歷咗個過程，要成強調一個豐富學習經歷，佢就掌握咗，佢就能夠係掌握，即係可以舉一反三，可以轉移到其他範疇裏面。其實呢個模式係非常好嘅，係讓到學生更加係啲嘢咧係入心係入腦嘅。以往嘅做法就相對係真係叫指分模式咧，又可能即係好快就淡忘咗咁。咁而工程方面真係嘅，都係對於一啲嘅咁講啦，尤其是呢啲我所文科底嘅同事嚟講咧，係相對係難啲嘅。而當然啦，學界近期好似學校咁，我哋有參加 Coding 嗰啲，有個運算思維嘅某些同事咧，其實佢某些工程設計方面咧，佢開始有啲接觸喺學習，但係始終唔係全校，所以有一啲嘅要 call 上常識科人轉去做呢個科學科。佢有啲過程係需要學習，工程設計與創新都係一個，佢有另一個 PBIR 咁樣呢樣，其實類似概念，即係有計劃啦，跟住就規劃咗去，即係做啲模型啊，做咗測試啊，跟住點去 improve 去改良啊，跟住亦都有表達反思 review 咁，咁其實都係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係一個設計思維 cycle 咁，令到咧其實我覺得老師都有得著嘅，因為用新嘅模式，而老師係要思考過如何成個由個課程嘅設計。教案佢嘅教具佢嘅執行，咁講啲科學範疇，依家點做實驗，邊啲做得，邊啲唔做得，跟住咧好啦，成就呢個做個產品出嚟嘅建立模型啊嘛。咁呢啲其實我覺得係對於老師對於學生都係一個好具體、好實在， 係、okay. 要經過思考做嘅嘢，係有幫助嘅。 嗯，明白嘅，對老師對學生都可能更加理解啦。頭先都講到可能舉一反三啦，喺唔同嘅範疇。但頭先我就關鍵啦，那個工作量同埋課時咧，可能要轉頭翻嚟再問到朱偉林校長啦。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一艘商船发动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四人受伤，是组织对红海航运发动袭击以来首次报告死亡事件。事发在也门阿丁港对开50海里的海域。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商船遇袭起火，船身受损，船员弃船逃生。遇袭商船真正信心号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国会继续追究胡塞武装袭击国际航运的责任。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美英两国战机再对也门红海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视察期间，当地有设施遭到俄军袭击，至少五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对敖德萨的乌克兰海军仓库进行导弹打击，指乌军在仓库为使用无人艇作战做准备。米佐塔基斯形容事件提醒大家，敖德萨正陷入俄罗斯发动的战事中，又重申希腊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谴责事件嗰阵，形容是俄罗斯恐怖袭击的新尝试。美国白宫亦都话，事件凸显了乌克兰对防空系统的迫切需求。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国际社会保持与阿富汗当局的对话接触。耿爽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说阿富汗临时政府执政两年半来，阿富汗国内局势总体稳定，经济民生有所改善，地区合作持续拓展，这些积极进展值得肯定。同时，阿富汗在人道局势、经济发展、恐怖威胁等方面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安理会应该优先推进对阿富汗务实合作，保持与阿富汗当局的对话接触，同支持阿富汗当局继续坚定反恐。 耿爽话：作为阿富汗友好邻邦，中国将会继续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同发展，为阿富汗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忙。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寻日视察人民军西部地区重要作战训练基地，参观训练设施，并指导各部队的实兵训练。报道说，金正恩对军人的训练情况表示极大满意，又说北韩军队要以压倒性力量牵制敌人的威胁，有事时候正确执行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就要在做好战争准备方面不断加大实战训练，加快速提升战斗能力。金正恩又强调，全军各级要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大力开创战备强化的新全盛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40,300点，升21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148.3美元，卖出2,148.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上水的扫管暴露回旋处，即是鸡岭回旋处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都是繁忙的，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去大埔方向车龙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大埔仔下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个专利点啊？ 好顺利啊，而家搞紧噶啦，大公司啊嘛，你知噶啦。 虽然西决知道东艺搞专利嘅事并唔顺利，但系见到佢故作镇定，亦都唔好意思拆穿佢嘅大话。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有肠胃肝脏科医生讲下引致下腹疼痛的结肠器塞病和大肠器塞炎。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星期一至五上周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有關於小學常識科2526年分拆做科學科和人文科，出了課程框架的定稿，最近就增加了兩個課程重點，包括就是科學探究的。剛才呢就跟新界校長會主席朱慧林校長一路傾緊嘅，繼續跟他傾。早晨，朱校長。 早晨。 剛才就講到即係呢個科學探究的好處啦，對於學生老師嚟講，可能要做多一啲嘅實驗啊、模型啊等等，佢哋嘅理解都會多咗嘅，所以對學生又好、老師又好，都係有好處。但我就諗緊，會唔會令到教師嘅工作量都會大增咧？咁或者需唔需要一啲指引咧？尤其是可能有一啲嘅概念都要變成實體，要做一個嘅實驗或者模型咁，未必個個識嘅喎。咁需唔需要多啲呢啲嘅支援咧？或者課時方面會唔會都預多？令整个即可能放学的时间都会迟了，举个例子，会不会去到这样？ 那个课时方面呢，其实他都 有建议的，不好意思。 慢慢。 这个是明白的，你讲到了，其实他是有一二年班就64节，总的课时是37小时的不少于。那么高小三至六就是不少于56小时这样计。那么其实已经是按照以往的那个比例上提升了，之前11。而家去到應該14或以上啦，咁即其實係喺個整體嘅課時安排增加咗，正如教授所講係增加咗嘅。當然咧，佢有彈性嘅 10% 嗰度咧，就可以善用翻我哋其他嘅時間，包括係一啲嘅科研活動嘅時間啦，我哋一啲嘅試題活動等等啊，你話咩學習週、STEAM週等等，即係話其實咧，老師係去做呢啲嘅準備咧，唔否定。呢、这個新嘅所謂嘅新嘅科目，你好需要一個學習，一定係要做一啲嘅前期嘅準備功課多咗。我唔否定開頭係會辛苦啲嘅，亦都係需要學習完之後點應用咧，係要經過呢個我哋共同備課啦，或者係專家到校支援啦，讓到我哋嘅課程嘅課堂設計咧更加嚟得到位。咁呢個係唔否定會開頭會辛苦咗，但係。建立咗個模式之後，建立了一個框架之後咧，其實好多嘢係一個常規性一個 cycle 咁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可以一個擁有經驗反映一啲失分嘅同時咧，咁其實日後咧就嚟到有流暢嘅。咁而時間方面咧，就話根據佢嗰個指引都講到，其實係本身預咗多啲噶嘛。喺我自己個人角度睇就係佢嗰個。佢個限制咁樣講，佢係個時間係唔少於 7% 連埋，首先講下應該連埋嗰個人文科加埋14，咁即係話其實會去起翻就嗰啲課時喺科科裏邊咧，係比以前比例上提升咗，但係同步地，究竟我哋可以善用咗我哋唔係一個 timetable 裏邊嘅課時嚟到增加呢個實踐，咁個咁講係去呢個歐，仲有歐程啊，仲有講座等等，呢啲其實我個人覺得咧係可以係提升嘅。 嗯，头先你讲 outing 嗰啲系咪即系讲嘅一啲实地考察，系要喺个教学嘅模式嗰度出现？呢、這个同上年11月出嗰、那个初稿咧，系咪上次系冇提到，今次先至出现嘅？ 嗱，喺翻喺小學啊，我講小學啊，咁都有啲嘅好多學校都會搞一啲嘅科研學習活動周啊，成個禮拜去唔同嘅地嘅，即係博物館又好，科學館都有嘅。即係話其實我只係同個科同科學科更加扣連，更加有系統嘅去鋪排，讓到佢哋個喺學校嘅課堂學習，同埋外出嘅歐證，即係探訪啊、實考察嘅學習咧，係更加。連結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咧，小學同學長嚟講，好更加希望係多啲嘅實地嘅考察。當然喺安排上有啲嘅要求嘅，就話其實係睇緊個動手動腦，經過觀察，跟住係亦都係實際嘅實踐過咧，係好總好過淨係坐喺度聽書，係、okay. 一個必然嘅。 嗯， 我諗所以咧，究竟我點樣善用咗彈性課時之外，係咪仲可以隨住校本啊，真係校本？你係咪可以留一啲嘅頭先講應用咗一啲嘅試後活動？學習週或者暑期活動去做多啲咧，咁呢個其實可以考慮嘅。 所以我想搞清楚，譬如你哋係咪都覺得而家呢一個課時嘅即係要求啦，係足以處理到頭先講話課堂上面嘅科學探究嘅內容啦，或者一啲頭先你講嘅實地考察嘅多元教學模式啦，係夠嘅係咪咧？ 基本上 OK 嘅，基本上 OK 嘅。咁就去翻。首先我講啦，究竟間學校嗰個老師究竟係咩科嘅特別咯？如果嗰、那個絕大部分係所謂高著文科底嘅，咁佢老師要學習，喺一設計嗰件事就係要花多啲時間，喺教學個進度裏邊係咪能夠嚟得咁流暢咧？又有個別差異嘅，咁所以我諗係好睇翻背景，但係基於佢專家組研究咗呢個比例，都符合翻整體課程規劃嘛。所以我基本上可以，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是，如果學校能夠係可以有其他嘅呢啲時間，係可以做多啲呢啲嘅課堂以外嘅科學。相關嘅學習活動咧，我諗個效能會更加高啦。 嗯，我見學界有啲校長提到話，係咪要有啲主題式嘅教學嘅相關指引啊？你覺得需唔需要喺指引上面多啲支援啲教師咧？ 嗱， 咁我覺得同係一個新嘅科目出嚟咧，咁其實係應該有多少嘅注意係方便啲嘅。而且實在知道局方嘅同工咧，佢嘅專責人都好努力做咗好多啲科學科，呢個已經係即係而家好仔細。不過當然咧，我哋作為一個新嘅同事，如果佢想係更加能夠快掌握，當然有啲嘅提示指引係好嘅 ，workshop 啊、工作坊啊、分享會啊呢類嘅做多啲咧，咁自然我哋參與嘅人多。所以就係要考慮到如何要讓教師專業發展，讓班老師能夠裝備好之後，能夠將呢個學習到嘅知識嘅技能咧，亦有設課堂設計擺翻喺學校裏邊嘅執行個教學裏邊。 另外頭先都提咗少少，就係小一小二啦，今次都話即係建議學校咧應該盡量避免嗰個用紙筆考試去評核學生表現嘅咁。學校方面覺得個安排係點咧？容唔容易或者應唔應該啦？喺小一小二就用紙筆考試，定係都係覺得免咗好啲咧？其他年級嗰個諗法係點咧？ 局方出咗啦，其實就係一年班第一次就。即係避免啦，即係唔好用呢個紙筆評估，呢個我哋學界都會配合嘅。咁你話去翻正如教授所講，紙筆評估係其中一種模式嘅，係如何去透過紙筆評估都可以評核到我哋小朋友嘅表現嘅事實嚟嘅，冇唔可以否定嘅。而事實上真係你好多嘅公開試都係做緊嘅。不過比例上嘅，我只咁講比例上，同學生係咪適應到，同埋佢相對咁講，佢應試壓力有幾大啦？如果好似呢個科學科咁，佢話係唔用呢個紙筆評估啦，用呢個唔同模式去做，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就算我用頭先阿教授提過交流啊、觀察啊、去嗰個溝通嗰啲，都係可以睇到。而佢本身嘅設計裏面又已經有嗰、那個講到個 PI PDIR 就係個工程設計啦，有另一個就係一個PDAR 咁咯。其實呢個 cycle， 其實裏邊都係咪有都係需要用到啲紙筆咧？係有嘅喎，即係你受咗傾小組傾完，佢諗個 idea 出嚟，佢都要寫低嘅喎，係咪都係紙筆咧？應該好啦。我去同家長陪親子陪同佢揾啲手證啲證資料翻，佢都咁寫低啲嘢喎，佢都係要評估整理結果寫都係用紙筆，不過嗰種模式並不是答題嘅模式，佢係一個可能佢低年單用去填格啫。即係話，我覺得用紙筆都係一個模式，亦都可以點樣應用而配合翻整個課程嘅設計，佢嗰個框架而到去對應翻，等佢細路仔知道佢 step by step 之後，然後我咁嘅步走完呢四步啊， okay. 然後喺個 cycle， 咁佢亦都可以用紙筆模式。不過頭先阿教授講啦，我哋真係要透過一啲嘅活動從中有啲嘅評分表，好似幼稚園咁啫嘛，睇下小朋友個邊方面表現。但係呢方面咧個評估表咧，其實講就變咗多咗噶，呢個都要花功夫，如何更加客觀地評到小朋友的表現，科學精神、科學的表達或者科學語言的應用等等，這些都需要用一些工具的。 所以譬如以 你的學校來說，是不是都是小一小二就不要用紙筆考試去評估，去到小三就會開始用，是不是這樣呢？因為有些也都擔心到譬如用不是紙筆的方法，會不會變成其實考個家長，家長幫他做了那些即係實驗啊，嗰啲功課啊，去評，咁又係咪公平咧？咁有啲咁嘅睇法嘅都。 當然啦，你又除咗一二年班，你話係有冇親子元素，基本上會有嘅。咁就所以就係究竟你嗰個評估裏面究竟擺幾多嘢係喺學校課堂嘅現場嘅觀察裏面啦，或者學校帶動活動嘅觀察，還是屋企做嘅嘢咧？屋企做嘅嘢，小朋友真係嘅，因為我唔排除親子，有啲好就有啲情況就係親子去一齊合作咗，有啲我屋企雙職嘅，我冇時間睇嘅，嗰個可能都係靠小朋友喎。咁即係呢個其實出現一個差異喺度，咁就對於小朋友評價都唔係咁平，所以唔係咁公平。所以有個親子即係屋企個評價，不過個比例要調節啦。佢幾多，還是即係比較偏重翻喺班學校裏邊課堂啦、學校嘅活動啦，或者咁樣外出嘅考察等等，呢做嘅評估咧，係咪嚟得更加會係客觀咧咁？ 剛才讲到培训嗰度啦，系咪都有一啲嘅正式课程嘅三十个钟头系俾呢一啲嘅教师啦，去即叫做小学科学教师专业培训证书，会唔会都硬性要求或者觉得应该硬性要求啲教师要读咗先至好教咧？又 嗱，你所有老师读晒先教咧，就啲科唔知推到几年先做到啦。你谂下咁多老师要系由常识科转移去到科学科，其实系一大量嘅老师，你冇可能全部受训完毕先嚟教，呢、這个成都不切实际。所以同步咁嚟推跑步就话，一佢有三十小时就用基础，简单叫基础啦。咁啊，甚至就真系senior一啲嘅。其實就話要去，除咗呢個局方嘅呢啲提出嘅課程之外咧，其實唔同嘅大學、唔同嘅機構都有做緊類近或者係相接近嘅嘢。其實老師係應該專業發展嚟講咧，佢可以參與唔同嘅機構舉辦嘅課程。咁而家講緊局方裏面，佢嗰個三十小時嚟講， 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基礎嘅，佢令到咧就係嗰個相關，尤其新人啊，恐怕新人即係佢係因為個科學探究又好，工程又好，或者係整體嗰個概念有個實際嘅操作，亦都學咗啲技巧如何去應用翻喺課堂嘅教學裏邊咧，咁係好事。但係應該去翻啦，局方嗰啲好辛苦，要做好多個場次，即係話其實係要我哋覺得就係教師專業發展先行，呢個係認同嘅。但喺同步裏邊，我哋咁有幾多 quota 俾到我哋報咩咁？即係出咗之後咧，係咪有個簡介會啊？咁我同事有聽，即係其實係已經係即時要安排老師就去報名嘅。因為咧，你手快有手慢，手快有手慢步嘅。所以呢個一方面認同係要專業發展，同步要增加多啲課程，但係唔好就局限於教育局，喺其他機構大學都有。咁我哋鼓勵老師係進修，而係又亦都係去翻嚟咁講啦。有專業團隊嘅校內，我哋有專業嘅共同備課啦，亦都希望各方嚟嘅大學團隊可以做一啲嘅 support 支援啦。咁我相信個效果會更好嘅。 好，唔該曬朱偉林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朱偉林校長咧就係新界校長會主席啊，講到就係常識科分拆2025-2026年咧就係分拆科學科同埋人文科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休息一阵。 不少听障人士很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多少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他会播映无数的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是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的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他就是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讲一下营运了超过40年的老牌建筑公司冯祥记早前宣布清盘。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呢昨天都提到说，除了一些直属员工，有其他的工人判头都向工会求助，涉及到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是不是一些跟追人工有关，或者一些工程费用有关呢？请来两位嘉宾一起倾。建造业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吴伟良，还有苦主是工程议判张先生，两位早晨。 早晨， 早晨，先问咗吴伟良先，上个礼拜五开始就知道冯祥记宣布呢一个嘅结业啦、清盘啦，咁去到而家收到几多求助个案，几多系属于拖欠薪金，几多系其他嘅咧？系 嗱，至到寻日为止啦，咁其实我哋都收到成40间公司，即系下判啊，供应商嚟咨询我哋工会，即系攞啲法律意见啊。另外有成大约。接近100位嘅工友啦，就係諮詢我哋嗰啲勞資關係啊，嗰、那個勞資糾紛嗰度點樣處理啦。咁有其實有20多位係屬於逢長記嘅員工嘅，咁另外有80位就係嗰啲下半嘅員工啊，佢哋即係點樣追討啊，點樣申索啊，咁都求助於我哋嘅。咁樣大約金額啦，咁樣下判啊，或者啲供应商啊，其实就经我哋初步嗰、那个计算都去到1.2亿到噶啦。 嗯， 系啦，咁啊，工友欠薪就大约系3000万到啦吓。 嗯，涉及一啲咩层级嘅工友，同埋系咪主要都系拖粮啊？讲紧所谓嘅劳资纠纷啊？ 其实今晚里边大部分都系属于嗰啲工程费啦，我哋叫做。 嗯。 咁即系如果。即係下鋪嘅財力好啲嘅，可以支付到個欠薪嘅，咁啊當然最好啦。但係如果真係受今次事件影響嘅，而令到啲下鋪公司都有經濟困難嘅，咁好大機會工友即係可能要上勞工處正式落案啊，正式作為一個追討啦。 嗯，而家係咪有啲已經係申索咗呢、這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去處理嘅？ 應該就係去到嗰邊住嘅，咁而家我所知就應該係大部分都係勞工處就去咗落案啦。咁啊，今日我都陪咗30几位工友要去到新蒲崗勞工處嗰邊，但係佢哋落案嘅。 可唔可以講下你接觸到一啲即係所謂即係損失比較嚴重嘅個案或者人士係邊啲人咧？ 通常我哋今次事件咧，我哋大约归纳咗三个大学 set 三，就系第一就系嗰啲下判公司啊，咁样争系拖欠工程费啦。 嗯。 第二就系冯长记佢嘅直属员工啦。第三批就系下判下低嗰啲员工嘅。 嗯。 咁冯长记嗰啲直属员工咧，咁即系最惨嗰啲就系嗰啲高层啊、经理啊、地盘经理啊咁样。因为即系本身佢份人工咁上下啦，因为破险基金嗰度就算申索到，都系有上限嘅，上限人工啊80,000蚊，有假期啊咁样。咁但系最惨就系佢哋咧喺地盘嗰度有时可能买啲物料啊，又买啲器材啊，咁可能要垫资咗先。咁 即 系 佢哋打工，但系帮手俾住钱先啊，系点？ 系即系有啲小物料啊，或者系急用嘅物料啊，就可能地盘就自己自行去购买，但系嗰啲可能就要。先俾錢噶嘛，可能冇得月結啊，冇得咩咁樣。 幾多、啊？ 咁我哋聽到有啲地盤經理嘅，真係攞咗成20多萬咁啊，賤住出嚟。但係依啲就即係破欠基金唔包噶嘛，就算係少一錢債，咁你作為大判都自行清盤啦。咁你咪就真係比較可能難追到咯。 OK。另外我知道有啲即係二判啊等等，今次都有同你哋聯絡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都有二判公司，亦都係苦主嚟嘅張先生，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馮長記係欠咗你哋一啲嘅金額，去到係幾大，同埋幾時開始出現呢個情況？ 咁我其實幫佢負責板模啦，即係釘板雷模啦，咁揸鐵啦，同埋落石屎，仲有集項嘅分判嘅。咁拖欠嘅情況就其實由6-7年前開始㗎啦，咁加加埋10多個地盤就拖咗，我計過係大約7,100萬。 6-7年前開始一路拖，點解可以拖到成7,000多萬咁多嘅咧？你哋一路中間其實係點樣？有冇追過啊？有成啊？ 有追過嘅，咁其實佢都有俾過糧，咁但係每次俾糧就俾揸唔清條舊數。 嗯， 咁一方面揸唔清舊數啦，咁另一方面有新地盤開，咁有新地盤開嘅時候，咁即係佢都有新嘅資金入嚟，佢都有俾新嘅數，咁但係新嘅數都係揸唔清。 嗯， 咁結果就係越積越大啦，因為其實即系我哋，如果我哋唔再做啊，唔再做啊，其实佢就算有新地盘开，有新嘅资金都好，佢都系攞咗新嘅地盘噶，佢唔会攞去旧个地盘，唔会找清旧嘅地盘嚟做噶，优先，即系为咗新嘅地盘运作。咁所以，我哋系某程度上系为咗即系叫焗住帮佢做，咁越积越多嘅。咁、但系我哋系从来冇谂过清盘，因为其实我哋已经识咗佢成30多年噶啦，亦都话。即係亦都見佢 keep 住新地盤啦，咁有新嘅資金，所以係即係可能10個煲8個蓋，咁你都起碼有蓋啊，即係唔會即刻爆煲噶嘛，所以就係咁樣越積越多啦。 但呢啲拖糧嘅做法喺你哋同其他公司合作，係咪都有咁樣出現咧？係咪正常嘅咧？ 其實拖係正常，但係正常嚟講，喺延咗盤冇幾耐，但係已經找曬啲舊數，唔會炸成6-7年咁誇張啦。 你而家估计追得翻钱嘅机会有几高？ 我谂唔高啊！我其实前几日同清盘人嗰边了解过嘅，咁其实佢哋呢刻都未话，因为佢其实而家优先都系处理咗啲伙计嘅人工先嘅，咁我哋呢啲未处理到嘅，咁但系亦都好老实讲，追到机会可能追一半嘅机会都唔大，因为根据清盘嗰个 priority， 佢最优先嘅系处理伙计啦，之后其次会系一啲有抵押。即係例如銀行嘅債務先啦，咁我哋呢啲係冇抵押嘅債務，只可以排到最尾去分餅仔咁分咯。 我想問你係咪都了解到，除咗話爭你哋錢，佢喺其他同其他二判啦去合作嘅時候，係咪都爭佢啲數？你了解到佢哋嘅即係欠款嘅情況去到點咧？其實 我認識有4-5個分判都俾佢爭過1,000萬，甚至2,000萬都有嘅。 而家你哋會唔會有一啲嘅行動會做？你哋幾間公 因為其實呢刻我哋暫時可以做嘅，即係跟程序可以做嘢，做曬噶啦。咁呢個有冇下一步行動，真係要睇下。因為其實佢月尾就有個債權人會議，就個清盤公司會同我哋講下而家情況係點啊。好似話會即係都會講下手頭上統計咗幾多嘅債務啊。咁到時就睇下會唔會話仲有下一步可以做咯。 我哋都系咪？我见你喺报道都有提过话，有时大判同二判合作咧，唔一定有合约噶，咁啊照开工噶咯。咁点啊？啲钱嗰啲咁点算啊？嗰啲 正常嚟讲，其实钱佢都会照俾嘅，即使冇合约。 咁但係今次呢，我有兩三個地盤呢，就即係啱啱開工冇耐，係合約幾唔切，咁就開工，甚至起咗貨都未收過錢嘅。咁其中一個就係講緊觀塘政府已經過嗰個自由空間， 起咗貨即係已經完曬工程 啦，已經完曬都未收到錢，因為嗰個地盤就比較個時間又唔算好長。咁、但係結果就係、佢起完即係佢叫我過嚟開工，未整一次合約，即係我起埋貨啦，佢都未俾到一蚊，一蚊都未俾過。 咁呢啲有冇合約嗰啲會唔會更加難追？同埋你而家講咧，啲冇合約嗰啲有啲就完咗工啦。頭先你講呢個啦，有啲係仲做緊嘅，又會點樣安排呢？做唔做落去定係而家停曬噶啦？ 咁冇合約嗰啲係確難追嘅，咁可能到時我哋會攞翻啲，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其他相關嘅工程證明嘅。咁至於你話有合約或者做緊嗰啲點樣追呢？咁其實我哋都會想去同業主講翻，喂，可唔可以繼續做上去啊？因為其實我哋有兩個地盤都係做到一半到嘅啫。咁如果可以做上去嘅話，咁一嚟就損失少啲啦。二嚟其實嗰啲地盤我哋都仲有好多材料喺度係清唔到走嘅。咁既然清唔到走，咁可唔可以攞埋嚟做翻上去用埋佢咧？ 做上去嘅關鍵係咪要有個？有个叫白武士或者有个人是代替了原本逢长记大判的角色，定是政府入场有些的角色要做，定是怎样呢？怎样才能继续做下去呢？ 我理解，因为其实那个清盘公司都跟我讲的，国企要看回每份地盘，即是跟他们逢长记和业主的合约怎样写，那再决定是再由即师之后再由即师决定是哪个做的，或者业主由再由业主决定是哪个做的。咁所以我諗如果想做返上去，最关键嘅位係业主同意咗先。咁当然佢都係搵一个大盘去管理个地盘嘅之后。 所以再睇下即係业主嘅态度点，下一步点啦。不过今次事件呢，大家就其中一个关注点呢，就係、是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二判嘅营运呢，嗰个财务状况，而引起嗰个所谓骨牌效应，其他公司都顶唔住要執呢。咁但係因为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转头返嚟再同伟良啦同埋张生倾下，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呢？政府可以即係点样去处理，或者继续呢件事去发展落去嘅时候，点样去减少嗰个嘅伤害性影响呢？转头返嚟再倾，九点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4年3月7日，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升至5.8年，长者一人申请轮候微升至4年。23条立法，当局称考虑国家秘密加入公众利益免责辩护。长沙环致命交通意外，涉案离场的士司机被捕。泽连司机于敖德萨会晤希腊总理，当地遭俄军袭击，致5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有关于冯长记咧，系呢个嘅老牌建筑公司啦，就系清盘嘅情况啦。继续咧，电话旁边有两位一起倾嘅，有建筑业总工会权益及投诉主任吴伟良啦，同埋系工程二判亦都系苦主张先生嘅。咁我知道吴伟良咧之后啲事要做，但我都想继续同吴伟良了解咗先。而家你觉得劳工处啦，因为都。你覺得佢應該有啲咩角色咧？喺今次呢個事件中，或者應該點樣去？頭先講到二判面對嘅問題，亦都講到一啲即啲工友面對嘅問題，應該要點樣做咧？政府方面， 咁當然啦，勞工處就即係同我哋有溝通過嘅，咁就即係屬於下判嗰啲工友啊，真係有欠薪發生嘅，咁就即係希望啲工友就盡快去落案啦。如果工友需要有即係幫助嘅，可以揾我哋工會啊，大家。即係多一個支援咁樣啦，咁但係作為即係去下判公司嗰啲工程費咧，咁其實就勞工處就真係有少少愛莫能助嘅，咁可能即係要經翻即係一個商業糾紛啊，嚟一個做一個民事程序咁樣嚟追索嘅，咁其實就我哋即係正正最擔心咁樣啦，因為如果個財政實力冇咁雄厚嘅，即係因為我哋已經係收到有啲工友就正正係。啲下判出唔到個工程費，需要工友要上到勞工處去申請即係正啟動一個正常嘅法律程序嘅。咁依個係我哋最擔心啦。咁即係作為今次嘅事件咧，即係我覺得政府都應該可能需要一個即係責無旁貸嘅，睇下會唔會 可以有個專責小組啊，或者係咩，就依班下盤嘅老闆、小老闆咁啊，睇下點樣可以援助佢哋嘅。其實就 好。吳偉良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不過張生咧繼續會喺電話旁邊嘅咁。 明白嘅，多謝曬，多謝。 好，唔該曬吳偉良。阿張生咧就想問一下啦，就頭先都講到一個情況，就係而家逢場記啦，都欠一啲二半嘅款項啦，唔知追唔追到啦，嚿錢咧都涉及到比較大啦。先個問題就話其他二半或者作為二半，你自己估計會唔會喺個財務上面都頂唔住，引起一個效應，就一連串呢一類嘅二半啊或者三半嘅公司會冧咧，個骨牌效應喺度咧，或者定係其實都 OK 嘅。其他除咗做逢場記之外，有其他生意條數都可以勉強冚到嘅，咁係點樣嘅咧？會唔會好似我講嗰個情況咁惡劣咧？去到 影響一定有嘅，咁係咪話嚴重到倒閉呀、啊、咁未必，咁但係個影響係大嘅，因為咁逢場記執笠，我哋二判就冇咗佢嘅工程，咁我旗下嘅三判亦都冇咗嘢做，咁其實當然啦，佢哋可以喺出面搵嘢做啦，咁但係每家大判都有佢自己用開嘅二判，每家二判都有佢自己用開三判，咁即係會即係所謂爭多足少咯，咁咪變咗。咁結果就係、是，即係咪話嚴重一個好嚴重嘅倒閉嘅熱潮咧？其實未必嘅，但係對成個業界影響係大嘅。 未必去到潮啦，即係可能一個即係好多間咁樣諗啦。但係會唔會起碼都會預計有一啲嘅二判係會即係會執笠咁？會唔會去到咁樣？ 都會嘅，因為其實我都認識有啲工程嘅老細，其實佢都本身都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咁當你爭咁多錢嘅時候，其實佢都未必有心再做落去，咁佢旗下嘅夥計其實就焗住遣散㗎啦。 今次你覺得對整體成個行業啦，係即係發出一個咩信息，或者個影響係啲咩咧？因為我聽譬如伍新華咧，伍新華就係建築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佢講到一樣嘢，就話好強調價低者得啦，喺工程業界嚟講咁有啲公司咧為咗即係奪標啊，繼續去經營咧，就會以俾啲呢個標價咧係低三四成嘅價錢嚟競爭，咁就成功接咗個工程。咁但係後嚟咧有啲物資啊、物料啊、工資啊、成本上升等等，令到嗰個工程收唔翻成本嘅咁，係咪會去到咁咧？或者多唔多咁嘅做法嘅？如果咁嘅話，就長期可能就算接多個標翻嚟，其實都冚唔到條數嘅喎，係咪咁嘅咧？又 係啊，價低借得，即係無論二盤嚟講定係大盤嚟講，都成日聽到嘅。咁如果好彩嘅，咪接到个标之后，可能都勉强维生到，咁之后养到班人，亦都有啲钱落袋。咁呢个系如果系即系最理想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唔好彩嘅，就可能就好似今次逢场记咁样，就呢今年传咗，咁结果下边所有无论你做一掂啊，定做唔掂嘅二判三判都好，都跟住一齐去失业嘅。咁呢个系最差嘅情况。咁呢个风气就系唔好嘅，我觉得。 点样去？有冇啲咩方法去？可以改變咧，你自己作為業界一員。另外就，你講先， 唔該。咁咁你話投標咁價低者得呢、這個，其實又唔可以話完全錯嘅呢次，只係話咁究竟係咪業主？因為其實據我所知，香港大部分嘅業主都係好如期咁樣俾錢啲大盤嘅。據我所了解嘅，咁但係究竟業主或者冇法律去監管佢哋話？要見到呢班大盤，見到呢班業主真係想俾嚿錢大盤之外，係咪話可以睇見監管佢哋真係俾咗嚿錢分盤商呢？因為其實大盤佢哋上梁俾業主去報告翻個工程進度，其實都係基於我哋二盤去報告俾佢哋嘅啫嘛。咁所以其實即係嚿錢分餅仔咁唔緊要，咁係大盤或者。業主嗰邊可唔可以監管大盤？佢真係有分餅仔呢個動作呢 o、okay. k 除咗話係咪監察到啲大盤攞咗錢之後，係咪要分翻落去俾二盤咧？仲有啲乜嘢事即係乜嘢嘅問題？今次呢個事件度係揭示到，你覺得係要處理嘅咧，或者政府喺今次嘅事件，你覺得可以有啲咩角色去幫你哋咧？ 其實嗱，如果政府有咩角色幫我哋，我諗最簡單嘅就係睇下究竟大盤。即係逢場記佢哋有冇其他資金嘅流出先咯？因為呢個其實係好唔透明㗎，即係每間公司當然係有佢商業機密啦。咁但係即係對比起逢場記，我哋嘅bargaining power真係太過細。我哋係唔知道佢哋有冇話究竟係咩原因去清盤，究竟係即係經營不善啦，係冇人 話可能啲資金唔知邊個斷咗啊，或者誒資金流走咗咧，咁呢方面究竟政府係咪可以提高大判嘅透明度咧？因為其實每個大判佢自己都有個牌，唔係話即係唔係佢唔係話想自己起樓起樓，佢係有個LGBT 牌。咁當你攞個牌去起樓嘅時候，去尤其你仲係有百多或少有啲市建局嘅工程嘅喎，咁係咪話可以提高翻佢哋自己公司嗰個資本嘅透明度咧？ 嗯 ，OK， 好，唔该晒啊，张生，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张生就系今次事件嘅苦主咧，都系工程二判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啱啱讲完建筑啦，同房屋都相关系嘅。转头翻嚟再倾。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嘅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嚟无限新机遇。随住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房屋署咧就完成咗公屋啊申请嘅入息同埋资产限额嘅检讨啦，咁啊喺交立法会嘅文件嗰度咧就睇到啦，下个年度调整咗一啲嘅入息同埋资产限额嘅，其中入息限额平均啊上调2.1%，不过讲紧一人啦同埋四人家庭咧系冻结嘅，系冇变到嘅，咁二人同埋三人嘅家庭咧就限额咧就系分别增加0.9%啦同埋1.4%嘅咁，另外咧就系有关于个公屋轮候嘅时间啦，平均轮候时间咧就喺截至上年嘅12月底咧就系5.8年啦，咁啊比起九月啊上年九月底嗰阵咧就延长0.2年嘅咁，呢个情况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成员梁文广，早晨。 早晨，苏立文，早晨各位听众。 先讲话入息限额嗰度啦，咁啊，其中一人同四人家庭嘅入息限额咧，根据嗰个机制咧，就应该系要下调嘅。不过就今次就冻结咗咁嘅处理方法嘅。咁点睇呢个安排咧？又 我就觉得呢个安排都系一个人性化，亦都顾及咗而家即系社会嘅经济状况。对于基层收入，虽然可能啊喺嗰个住屋开支上面系有减少，即系部分包括一人同四人去调出嚟，佢个住屋开支有减少。咁但系可能佢嘅收入未必能够跟得上呢个变化嘅话咧，如果我哋贸然将呢个入息限额系真系调几多就减几多咧，就有部分喺嗰、那个我哋话边期位嘅一啲基层市民有机会就会被剔出咗嗰个轮候公屋嘅嗰个资格上面，咁亦都令到佢哋可能喺住屋上面咧会出现啲困难。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嗰个外边嘅环境再顾及埋即系基层市民嗰个住屋需要嘅话咧，有个轻微嘅跌幅，但系我哋顾及嗰个人性化需要，我哋唔去减咧，都系一个合适嘅做法嚟嘅。 即系唔好话完全跟晒个机制，净系睇话即系嗰啲通胀啦，或者嗰个住户租住嗰个单位嗰啲开支啦，唔好净系睇数字，都可能有啲人性化处理会合理啲咁，系咪？ 系，冇错冇错。 不过今次咧，就算平均嚟讲咧，嗰、那个入息限额系有上调啦，即系唔计一人同四人咁啦。我见到仍然有意见话系过低嘅，我觉得即系话按住政府统计，一啲劏房户仍然有12%啊，超出咗呢一个入息上限啦。部分嘅长者会超额啦，咁亦都会即系担心啦，有意见话担心一啲基层家庭可能要等到年纪好大冇嘢做先可以系申请公屋嘅咁。点睇呢啲说法？ 其实呢啲都系过去喺即系包括最低工资嘅出现啦，同埋喺个入息限额检讨上边一啲里边数据，佢条方程式里边含有嘅一啲元素，可能大家感觉或者亦都有部分嘅包括可能网上边或者媒体上面有啲报道啊，点解如果二人我哋大家都做足翻足工，好勤力，然之后攞晒最低工资咧，亦都可能有机会一部分咧系会高过嗰、那个即系入息限額嘅，即係話簡單就我哋攞只係攞最低工資都冇辦法申請到公屋，都有呢種情況出現。咁所以會出現頭先你提到嘅一啲即係論述啦。咁但係我就覺得無可否認係會有部分出現呢種情況，但係而家我哋所掌握嘅數據或者實際嘅情況咧，仍然未足以可以判斷係咪真係完全係 純粹呢樣情況就會導致過低申請到公屋，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認為房委會喺未來一段時間咧，就住呢一種咁嘅情況，需要就住包括最低工資，同埋而家我哋公屋申請者，佢因為佢入表嘅時候會填佢嘅即係入息係幾多，資產幾多，咁去統計一下究竟喺過去包括舊年我哋調升咗最低工資之後，究竟有幾多嘅公屋申請者有機會因為升咗最低工資，佢就被剔出咗呢一個即係公屋申請輪候冊上面。咁我哋攞到相關數據就可以睇到，究竟而家我哋個入息嘅轉變，我哋即係社會嘅經濟人工上升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嚟㗎嘛。咁但係我哋嗰個公屋嘅限額係咪真係冇去因應呢個時制去做一個即係適當嘅調整，或者應該咁講，呢個計算嘅方程式係咪都有啲元素未包含落去？包括嗱，而家裏面都有嘅，喺住屋開支啦，同非住屋開支。咁非住屋開支嗰部分亦都有一啲就要包括係入息嘅因素啦，或者係用通脹啊，即係用去計算。咁係咪真係有啲淨係用通脹計算，又未計到嗰個實際嘅嗰個消費力或者實際嘅購買力，係裏面係可能有機會真係出現頭先話我攞最低工資努力做嘢都申請唔到公屋嘅狀況呢？咁樣咁呢個我相信係收集多啲數據之後先至可以去判斷。咁我認為呢一個房委會係有責任去即係處理呢樣嘢，即係避免有啲即係基層市民就申請唔到公屋，失去咗個住屋保障。 嗯，同你頭先講呢一點咧都有關係。一來就可能有啲人係即係繼續工作，但係嗰個嘅工資係超過咗個入息限額啦。但另一邊咧，有啲團體都曾經講過，有啲人為咗符合嗰個公屋入息限額咧，咁啊工時嗰度減啲咯。咁我做少啲時間，做短啲時間，咪令到我人工又少啲，去符合可以申請到公屋嗰個嘅要求咁。其實你自己觀察多唔多係咁嘅咧？嚴唔嚴重咧？呢個情況有冇需要因為咁而要改嗰個入息限額嗰個機制咧？ 其實應該咁啦，我哋辦事我哋都要攞個度啦，成日都要咁樣。咁而家呢個機制，我相信個計算嘅方式咧，係已經係攞到嗰個平衡位㗎啦。即係我哋得出呢個數，如果真係有人為咗要攞公屋，我明明可以向上流，我都所謂獨清躺平，我翻少啲工，做少啲嘢去申請公屋咧，我哋一定係唔去鼓勵呢件事嘅。咁但係我哋都好難去即係阻止個人嘅選擇。咁我無論畫條線喺邊度咧，都總會有啲人可能我想翻少啲工去申請公屋，亦都有啲人我好努力就攞到最基本嘅工資都申請到，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咁所以我相信點樣係將實際情況反映喺機制裏面更加重要。咁所以啱啱提到啦，包括其實唔單止係入息資產，即係申請者嗰個啦，就算係即係以後做其他，包括租金嘅調整等等，其實點樣去真真正正反映到實際喺基層上面佢嗰個實際嘅收入幾多，佢用得翻出去生活係用幾多，購物係幾多，點樣可以真真正正反映佢個負擔能力？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重要。咁所以呢、這個頭先我提到嘅，包括收集啲數據啦，包括係點樣去分析啦，未來去點去再將啲因素擺埋落去各種，包括係入息限額或者未來調租機制上，都係更加緊要咯。 嗯，另外就講下公屋輪候時間嗰度啦，就平均輪候時間就反彈喎，去到5.8年啊，最新係。咁有人話會唔會即係傾啦，會唔會去到上翻6年咧？去到咁，你自己預計又會唔會咁咧？點睇今次呢個反彈嘅情況咧？ 我就形容今次反彈係一個陣痛嚟嘅，因為喺今次嘅數據裏面睇到咧，喺上年嘅年尾啦，其實係比較多一啲叫擴展市區嘅回收單位，即係簡單就係收翻單位重新再編派出去嘅，就唔係新樓起出嚟派。咁而喺之前我哋一路知道擴展市區同市區嗰個輪候時間係好長嘅，咁即係話我要消化隊頭嗰一批可能排隊超過7年、8年、9年嘅呢一批居民嘅話咧，佢一定會拉高嗰個平均數值。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平均輪候時間上升，係因為呢一批等咗好耐街坊居民終於都上樓啦，而會出現呢個結果。咁但係如果你問翻我，究竟話會唔會一路去上升咧？其實我睇要睇幾個商業數據嘅。第一就係嚟緊會入伙嘅啲單位嘅分佈。因為今次點會上升咧？其實包括舊年第四季應該要入伙嘅一啲屋邨咧，其實就冇預期入伙嘅，即係包括新界區有都幾多嘅單位啦。部分因為一啲工業以外影響到嘅一啲延遲入貨，咁而呢啲數量如果加埋落去咧，因為佢係新界區啦，新界區嗰個輪候時間係比較短嘅。佢如果佢可以預期喺舊年第四季入貨咧，理論上佢應該可以拉翻低嗰個平均輪候時間，但係好可惜佢入唔到，咁所以令到上升。咁但係亦都咁睇呢一批嘅單位， 包括富蝶村，其實會喺即係今年就即係其實已經準備要開始入貨啦。再加上喺今年嚟講，仲有新界區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新嘅屋村會落成嘅，包括其實係東涌啦、我哋屯門啦等等。其實呢一啲都會整體將嗰個平均輪候時間會係拉翻低。咁所以我就覺得有呢批新界區嘅公屋都你數下數下都有萬幾兩萬個咁樣去入伙嘅話咧，我相信就有就唔會將嗰個時間拉到去六年嘅情況嘅。 剛才你講到話譬如工程意外精進建築，其實因為2022年嘅工程意外啦，咁令到有一啲嘅工程係受到延誤，當中葵涌麗瑤村嘅入伙嘅日期都係延咗啦。咁估計呢一個嘅影響會幾大？會唔會？就是其中一個變數咧，令到繼續嗰、那個輪候時間會多咗咧咁。 而家睇受影響嘅就應該就係麗瑤村同埋富蝶村啦。咁麗瑤村就應該如果佢順利，應該就計咗入今次數，但佢計唔到，咁所以令到個時間又上升啦。咁富蝶村都係一樣啦。咁而家我哋睇翻，應該就暫時未有其他嘅屋村係受呢樣事情影響，因為當時係其實就唔係房委會嘅地盤出意外，就係、是、其他嘅地盤出意外，就係、是、因為整體嘅天秤就要停止啦，咁啊影響埋房委會嘅地盤，咁所以事件其實都反映到真係做好工地安全係好緊要， okay. 甚至係會影響埋公營房屋嘅供應，咁所以呢樣嘢政府係要即係再做多啲嘅監管。 好，唔該曬林文廣，同你傾到呢度。林文廣是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講到公屋輪候的時間等等，你自己點睇187231，轉頭回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参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丁薛祥入场之后向代表挥手致意，并且同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握手，全体代表站立鼓掌欢迎。团长马逢国说，这几日围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草案、预算报告和草案，各位代表都作了认真准备，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今日继续讨论。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常务副主任周济、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新任中政监主席吴清等都有到场。长沙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56岁非华裔男子死亡，一个的士司机其后被捕。事发在昨晚10点左右，一部电单车沿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行驶，驶至近荔宝路时候怀疑切线那阵同一部的士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后怀疑再被一架私家车碾过，涉事的的士同私家车事后离开现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明爱医院之后不治。警方调查之后，凌晨拘捕一个67岁男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意外之后没有停车和意外之后没有报警，被捕人正被扣查。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视察人民军西部地区重要作战训练基地，参观训练设施，并指导了各部队的实兵训练。报道说，金正恩对军人的训练情况表示极大满意，又说北韩军队要以压倒性力量牵制敌人的威胁，有事时候正确执行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就要在做好战争准备方面不断加大实战训练，快速提升战斗能力。金正恩又强调，全军各级要适应当前形势要求，大力开创战备强化的新全盛期。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一艘商船发动导弹袭击，至少三人死亡，四人受伤，是组织对红海航运发动袭击以来首次报告死亡事件。事发在也门亚丁港对开50海里海域，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商船遇袭起火，船身受损，船员弃船逃生。遇袭商船真正信心号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会继续追究胡塞武装袭击国际航运的责任。 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就报道，美英两国战机再对也门红海城市荷台达发动空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同埋有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41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3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友邦保险60.4升1.5，药明生物18.02跌3.73，腾讯控股272.6跌2元，阿里巴巴72.25升4毫，美团87.85跌9毫，京东集团96.55升7.35，创科实业97.2升4.95，中国海洋石油16.9升1.8，药明康德48.35跌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69，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2，人民币7.169，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40128点，升37点。港金报20050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145.39美元，卖出21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而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嘅位置。咁较前位置啦，过咗隧道后面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交通回复翻正常。好，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管道内嘅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龙尾喺浸会桥面。嘅位置，而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嘅车龙就消化到去天马苑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佛光街，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城市花园车多，龙尾喺海丰园；下曲道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系车多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咁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系车多，咁而较前位置近深井都系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佢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2024年3月7日，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升至5.8年，长者一人申请轮候微升至4年。23条立法，当局称考虑国家秘密加入公众利益免责辩护。长沙环致命交通意外，涉案离场的士司机被捕。泽连司机于敖德萨会晤希腊总理，当地遭俄军袭击，致5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都傾過啦，喺陝西省啦、西安市同埋山東省嘅青島市咧，尋日起就加入成為港澳個人遊計劃嘅城市啦。咁嚟自呢兩個城市嘅首批嘅個人遊旅客咧，尋日亦都已經係嚟到香港啦。咁尋日挨晚咧就話首批有6個嚟自青島嘅自由行旅客咧係嚟到香港啦。旅發局亦都有去到機場嗰度咧係歡迎啦，送上一啲禮包等等嘅咁。今次就相信應該只係首批嘅新增2個自由行城市，因為見到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咧都有提到話，新增2個嘅自由行城市咧係要試驗香港嘅基礎設施嘅容納能力，包括通關、住宿等等。咁亦都話咧，仍然會有一系列嘅優惠政策停港嘅。究竟會唔會再進一步擴大咧？或者今次呢2個嘅市係納入咗去呢一個嘅個人遊當中？咁對於香港成個嘅旅遊業嗰個嘅幫助幾大咧？或者對於青島等等嘅居民嚟講啦，即係香港係一個有幾吸引嘅地方咧？咁請另一位嘉賓一齊傾下，有青島市政協常委都係立法會議員陸漢文，早晨。 系早晨啊， 朱 乐文，早晨。 早晨，陆汉文。加咗2個城市啦，包括青岛啦，咁预期对于香港嘅旅游业嘅帮助系点咧？又点评估青岛嘅市民咧，佢哋嗰个消费能力咧？ 首先咧，我谂即系今次咧，即系中央咧，其实开放多2個自由行嘅城市啦。這个当然我哋十分感谢啦。而我相信咧，其实即系对于我哋香港嘅经济，我谂中期嚟讲咧系有帮助嘅。因为我想呢，即是这2個城市其实都是距离香港其实都比较远啦。咁同埋以往譬如我用返青岛为例，青岛其实以往嘅朋友嚟香港呢，通常就2样签注嘅。一个呢真係纯商务签注，即係嚟可能嚟一啲即係展示会，可能佢直情係要嚟返工嘅。咁另一类呢就真係跟团嚟嘅。咁我听返佢哋讲呢，其实这2类签注呢其实都要好几日或者即係上一个星期呢先至签到出嚟。而今次即係呢个自由行嘅签注呢，青岛嘅朋友喺当地就话基本上是用一个即系自助机去做，几分钟就搞掂，所以他哋去到嗰个即系签注嘅地方咧，一个钟头内就乜都搞掂晒。咁所以我谂即系呢个对即系青岛朋友便利嚟讲咧，系好有吸引力嘅。而当然啦，佢哋亦都同我哋讲咧，即系话无论佢哋话睇我哋港剧大又好，佢哋即系对香港嗰个即系繁华嗰个感觉，即系亦都系非常之吸引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系今次我哋即系第一日。第一日簽注就已經佢哋即刻搭即係黃昏嘅直航機嚟到香港，咁但我相信咧，即係如果係嗰個高峰期嚟講咧，我相信係5.1黃金週咧，先至係我哋即係依兩個自由行城市嘅第一個高峰咯。 所以你講嘅中期有個幫助係講緊去到5.1。系咪咁意思？ 系啦，5.1至到我谂去到11度啦，我谂呢个先系即系第一波嘅高峰期啦。因为我谂我哋都睇翻啦，即系其实以往佢哋跟团嚟啦，咁我谂同而家自由行嘅朋友嚟佢哋嗰个嘅期望有少少唔同嘅，即系譬如话佢哋自己可能都未必第一次嚟，咁但系佢都期望咧，可能系多少少嘅深度旅游嘅一啲旅游产品啦。咁所以其实我都同业界即系开始交流啦，即系譬如话酒店业界，佢哋当然系即系非常之高兴啦，因为即系多咗2個自由行嘅城市。呢2個城市其实佢哋嗰个即系无论人民嘅即系 GDP 嘅产出啊，佢哋经济嘅情况咧，其实都系唔错嘅。其实我哋见到，其实青岛亦都系即系我哋2023年即系15个100大我哋国家城市入面呢都排第15嘅。咁所以佢哋经济实力亦都唔错，消费力亦都唔错。咁所以呢，其实佢哋无论对酒店啊，无论对我哋本地嘅消费啊，旅行路线呢，实在係有要求嘅。咁所以我都期望呢，即係业界平会唔会可以推出一啲酒店加景点嘅旅行套票啊，即係有优惠之余，亦都能够呢建议到一啲更加新颖嘅旅行路线呢，俾我哋嘅青岛同埋西安一啲新自由行嘅旅客。咁啊，让佢哋有啲新鲜嘅感受啦，同埋即系譬如我知道我哋昨天嗰几位朋友，其实佢哋嚟到咧， 希望能夠即係話啊，即係咁耐都冇嚟過，能夠將啲新嘅旅遊體驗咧，亦都帶翻去即係西安同埋帶翻去青島嘅。 嗯， 咁所以我都期望咧，下個星期啦，即係局長亦都會即係帶隊咧去依兩個城市嗰度咧去做宣傳啦。咁所以都希望佢能夠將我哋即係業界新嘅旅遊產品同埋我哋香港最新嘅情況咧帶俾我哋內地嘅同胞。 嗯，你頭先都講到即係過往可能青島嘅旅客嚟都係跟團啦，或者有啲係商務性質啦。咁今次就可以用一個自由行嘅方式嚟啦。你覺得你頭先亦都提到話深度遊嗰啲佢哋都中意喎。咁而家香港有冇一啲深度遊嘅點或者路線係咪配合到咧？或者佢哋又知唔知嘅咧？喺宣傳或者真係嗰個旅遊嘅深度遊嘅配套方面，跟唔跟得上譬如青島呢一啲市民嘅要求咧？ 嗱，譬如好似琴日咧，即係我哋嗰幾位朋友啊，其實佢哋都有幾位都唔係第一次嚟嘅，有啲直情係嚟探親添。咁所以佢哋我諗期望嗰個除咗我哋即係以往我哋傳統嘅旅景嘅，即係旅遊景點維港啊、山頂之外咧，佢哋都話佢哋自己都會自己捐窿捐罅嘅，即係譬如話去廟街啊，或者佢哋有啲人甚至講佢哋去想去郊外一啲，即係譬如話我哋紅色嘅景點啊咁。咁我相信而家其實本港嘅本地遊嘅深度遊嘅旅行路線係有嘅。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即係會唔會即係能夠好便利，即係讓佢哋即係能夠即係知道呢個信息咧咁。咁我相信其實旅發局咧已經開始咗一啲嘅宣傳功夫嘅，即係無論喺西安，無論喺青島，咁但係我都期望啦，即係當局咧能夠即係加大力度去做多啲宣傳，讓大家都知道有呢啲景點啦。咁同埋第二即係旅遊產品上咧，而家實在係要再多啲嘅，因為即係好似我哋剛才講，我哋可能本地遊嘅話咧，其實都係停留喺我哋傳統嘅景點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業界能夠多一啲無論你話係一啲我哋本地嘅文化特色又好。無論是我哋一啲即係可能係我哋叫做紅色景點又好，我諗呢個其實對內地嘅同胞、內地嘅旅客嚟講咧，其實都幾新鮮嘅。 除咗話喺網上面做一啲宣傳咧，有冇了解到喺當地咧，譬如喺青島啦，係咪都有一啲宣傳工作係針對話即係開咗個人遊，係包括埋青島咁，有冇做到呢啲工作嘅？ 嗱，呢個咧，我相信就係佢哋會喺下個星期咧，就真係會即係實體啊，無論局長又好、旅發局好，都會實體嘅同事咧。去到內地咧，真係做宣傳嘅。咁我睇翻咧，就應該佢哋先去西安，就再去青島嘅。咁但係其實同一時間啦，即係我諗我哋即係無論係譬如我講翻自己青島啦，即係青島同鄉會，其實都已經喺當地咧已經係宣傳緊㗎啦。咁所以而青島嘅朋友嗰個反應亦都係唔錯添。咁所以我諗相輔相成啦，即係我諗香港特區政府同埋即係旅發局喺當地當然一定要加大力度宣傳嘅。咁我諗其實另一樣嘢，我諗我哋民間上面你話同鄉會又好，其他我哋商會又好。其實都希望能夠加大推動，因為我諗除咗係即係讓我哋即係青島同西安嘅朋友嚟到香港係探親或者係從事一啲即係旅遊嘅活動之外咧，其實一啲即係潛在開發嘅商機咧，其實都係可以去諗嘅。即係譬如我哋工商界嘅朋友就知道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候真係除咗係知道叫我哋好硬淨嚟到，我哋參加一個商務活動之外，嗰啲攞商務簽證咧，其實好多時候同本地商界嘅朋友交流啊，我哋睇睇香港。而家市場嘅情況啊，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展開即係商機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所以反為我哋聽翻我哋好多內地嘅青島嘅朋友都係話啊，其實都可以睇下香港而家我哋個嗰個 market 係點喎咁。咁我相信呢個係反為係一個周邊讓到我哋即係兩地嗰個商機搭建嘅一個即係好處嚟嘅。 嗯，仲有其他嘅配合啦，睇下陸漢文又點睇啦。因為有議員都提到話承載力，包括就係酒店嗰個配套咯，會唔會未必夠啊？或者嗰個房價炒到好貴，因為以往都有一啲聲音話香港嘅酒店房價相對貴嘅。咁另外就航班方面啦，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增加咧？如果要係即係擴大到呢兩個城市都有個人遊啦，但係航班方面嗰個配合係點咧？酒店同航班方面點咧？ 首先我講航班先啦。嗱，其實青島嘅航班咧，我諗而家即係每日一班。就是由我哋即系国泰航空公司去做噶啦，其实我都有同即系有关航空公司都有同佢倾过嘅。咁我哋从疫后由一个星期两班，佢哋已经喺去年年底就加到一个星期四班，再喺今年嘅年头咧已经加到一个星期七班咁样嘅。咁而当然啦，佢哋亦都系已经承诺咗咧，系会根据我哋青岛嚟香港嘅旅客咧，系会细机变大机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踏出咗一個幾好嘅第一步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如果青島旅客係繼續增加嘅話咧，其實我諗要再同佢哋講會唔會即係增加航班咧咁。咁所以我諗而家喺旅客嗰個數量十級以上底下咧，我諗細機變大機咧就可以即係試一試個水温先。 嗯。 咁而即係有關酒店上面咧， 其實今次青島旅客同我哋講咧，其實都係嘅，封劍遊人嘅，即係當然，譬如話我哋嗰個有一對嘅新婚夫婦嚟，佢哋話嚟到都係即係比較話花費會比較高嘅，咁可能佢哋對酒店嘅要求比較高，咁但係有啲嚟過幾次，希望深度遊，可能佢哋對即係酒店嘅要求咧，可能係一啲比較相宜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香港即係嘅酒店，即係對於我哋呢兩個城市或者其他內地嘅旅客嚟講咧，我相信就完全唔成疑問嘅。我哋香港嘅酒店亦都係非常之高質素，亦都有唔同嘅價位，讓我哋唔同嘅旅客要求咧係能夠去即係切合到嘅。 嗯，你自己估計除咗呢兩個城市開放嘅自由行，嚟緊係咪都陸續會再有其他嘅城市短期內會開放做自由行咧？那個規模又會係點樣？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呢個人？ 昨天咧，其實我都好即係認同我哋港澳辦副主任即係嗰個嘅説法嘅，即係我諗喺疫後到而家咧，先開放兩個城市，即係都嘗試下我哋香港嘅旅遊基建，係咪頂得順先？因為我相信咧，即係疫後嚟講，我哋而家個旅客一路慢慢咁上升啦。有兩個城市，我哋叫試一試水温，亦都讓我哋咧，即係無論我哋嘅業界嘅旅遊產品又好，無論我哋其他嘅旅遊基建又好。如果是有啲嘅新嘅狀況能夠及時調整咧，我諗呢個係行出好嘅第一步嘅。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我哋即係領導人都講咗話，我哋會有更加好嘅消息啦。咁所以我諗第一就希望能夠有更加多嘅即係而家我哋由49加到51個自由行城市啦，希望有更加多嘅城市嘅朋友能夠嚟到香港啦。咁除此之外，其實我諗我哋特區政府都要想辦法嘅。譬如我哋見下澳門政府咧，就已經用人單政策咧，佢哋係送呢個免費嘅船飛啊，俾我哋一啲國際旅客嚟到香港咧，澳門就話：，我可以俾個免費船飛你，你嚟完香港可以去埋澳門。咁呢個就真係一個一程多站嘅旅遊策略啦。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即係特區政府或者當局咧，即係雖然我哋而家真係就即係財政比較緊絕。咁但係我諗我哋都要有時候呢都要有效地用下少少銀彈嘅政策去搶旅客呢，先能夠讓我哋即係香港嘅旅遊業呢即係繼續能夠穩步上揚。 爭取吸引更加多旅客嚟啦。同阿陸漢文呢傾到呢度，多謝你。陸漢文呢就係青島市政協常委，都係立法會議員。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譚家齊，製作周偉業。 李孝悌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任教，现在是台湾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的讲座教授，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城市生活史的权威。他的著作《晚明泉州的士大夫》《开海、商业与宗教》是讨论晚明时代在海港中生活的士人如何在重商的传统和开放的文化氛围下思考在倭寇侵扰下的生存之道、人生处世的原则以及致富的路径。 泉州在宋代至明初曾经是中国最繁盛的海港，马可勃罗曾经赞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大批商人云集在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不过明代逐渐施行海禁，最终令到这个中国南方大港一蹶不振，至今仍然难以恢复昔日的光辉。 全书的讨论围绕几位泉州理学家，包括林希元、何乔远、李刚俊以及因离经叛道之名的李治。这批泉州思想家多认定海禁是泉州问题的根源，一有机会便向皇帝讲述开放贸易是泉州和明政府的双赢之道。例如 何乔远感慨政府为了应付东北和西北的军事费用已经竭尽所有的税源，但是海外这个最大的财富却弃而不闻，结果国家的财政是有出无进，东南沿海人民亦都只能够坐困守城。 然而当时的崇祯皇帝对开放贸易仍是态度冷漠，只回应一句海禁已有止了，即是说不要妄想改变既有政策。虽然通不到海洋的关节，但泉州人仍不放弃贸易致富之道。从书中可知，晚明泉州的安平商人在海道受阻下转移向内河进发，借助河运和内需的机会成为继徽州之后中国的另一大商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晚明泉州的士大夫，开海商业与宗教，作者李孝弟，由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計劃咧係修例進一步打擊店鋪阻街啊，有一啲嘅建議嘅，包括就係提高食環署執法能力啦、權力啦，令到咧署方嘅人員咧可以係移除阻街物品。咁如果物品入邊有啲係易腐爛嘅物品，好似蔬果啊等等咧，係可以立刻係處置，唔需要咧將呢啲腐爛嘅物品咧係儲存喺凍倉等認領啊，省卻咗一啲不必要嘅儲存成本啦。亦都話咧建議賦權你食環署咧，除咗話親身現場執法咧，可以根據署方嘅攝錄機影出嗰啲嘅影像同埋影片咧，要求阻街店鋪咧出示商業登記證啦，並且係向商業登記業務人咧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作出檢控去提高嗰個執法嘅效率嘅。請兩位嘉賓一齊傾啊！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早晨，蕭樂文。 嗰、那個提升效率，你自己估計即係食環署可以係獲得賦權啦，獨立移除一啲阻街物品啦，係咪可以提升到嗰個效率，定係可能有其他嘅衝突出現咧？又？ 最主要就係因為有一啲比較係長期以嚟都係阻街，咁啊執法部門落到去嘅時候，可能就係勸喻咗或者發出告票，佢都係長期係霸佔道路咧。對於一啲某一啲黑點上邊咧，現時嗰個嘅執法能力啊，或者執法力度係唔足夠，咁市民亦都係有呢方面嘅意見，咁所以食環署都希望係可以加強嗰個執法能力咧，令到一啲比較嚴重啲或者係一直都處理唔到嗰啲咧，都可以係有效咁去處理到，去幫助市民喺嗰個街道上面咧，能夠有一個比較暢通嘅道路啦，亦都可以令到一啲嘅雜物唔堆積喺嗰個街道上面咧。亦都可以確保嗰個嘅衞生環境咧可以改善，咁呢方面係政府係有心去做到呢個咁樣嘅成效出嚟嘅。 頭先講到其中一點啦，如果涉及到一啲阻街嘅情況啦，而店鋪拒絕喺指定時間內係移除呢啲阻街物品啦，食環署可以獲賦權獨立移除呢啲阻街嘅物品，會唔會都令到佢哋前線職員啦同商户多咗一啲衝突咧？ 其實增加咗現時嗰個嘅定額罰款啊，同埋嗰個法庭判處嗰個嘅罰則咧，其實已經係大大提升咗嗰個執法能力啦，亦都係有效，即係令到街店鋪阻街個情況有個改善嘅。不過最大問題就係有啲嘅商户可能佢睇到有啲法例嘅漏洞啦，譬如有一啲可能係新鮮嘅食材啊，咁可能佢哋放咗喺街上面。咁食環署可能有時就攞咗翻嚟，又要幫佢哋儲存喺凍倉嗰度咧。咁佢有時候又攞翻翻嚟，好似就變相借助咗係政府幫佢哋做一啲儲存嗰個情況啦。另外就係有啲情況就係其實政府都希望可以係即時可以移除嗰個危險嘅，因為有啲可能擺咗喺街道上邊咧，令到一啲嘅途人可能佢唔能夠喺個行人道上邊係行走嘅時候要走出馬路咧。其實對於係一啲嘅市民嘅話，其實都構成危險嘅。特別有啲街道嘅話咧，咁可能人車多啊、巴士站多啊嗰啲咧，咁係真係有咁嘅需要。咁、如果賦予即係佢可以即時移除嘅話，其實就係真真正正幫助到市民去即係解決到佢哋遇见嘅问题，亦都系减低咗嗰个交通意外嗰个嘅情况嘅。 头先讲到一啲新鲜蔬果啦，譬如即系都系啲易腐烂嘅物品啦，咁啊可以赋权食环署根据呢个建议，赋权佢哋可以立即处理，就唔使储存喺个仓嗰度啦。咁就话如果真系最终个检控系唔成立咧，系会向一啲未能入罪嘅店铺咧，会有一笔相等于嗰啲物品价值嘅款项俾翻啲商家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补偿机制咧？觉得商户即系接唔接受啦，或者呢一个做法系点睇咧？ 咁呢个都系平衡各方利益嘅，咁所以其实最重要就系喺修订咗个法例之后咧，食环署佢哋对于执法人员佢嗰个嘅执法指引啊、培训啊、再加埋即系举证一啲嘅嘢咧，要系几方面一齐配合嘅话咧，咁就会令到嗰个执法力度或者執法嗰個有效度會係大大提升啦。當然有時候可能即係有啲執法人員可能係做漏少少嘢，令到可能喺舉證上面啊或者程序上面出現問題，咁呢方面都可以有翻啲補償，令到商户嗰個損失 減低嘅話，咁呢個都係政府一直希望都做到嘅。咁但係最重要都係就係我哋避免咗一啲嘅商户可能而家就係借助喺法例上面嘅漏洞，變相就好似揾政府去做儲存，變相就係政府又唔能夠即係解決阻街嘅問題，但又變相又好似幫咗佢哋解決問題。咁呢方面亦都係市民喺呢方面有意見或者漏洞上面咧，我哋都要堵截嘅。 嗯，講埋最後當局亦都建議，除咗話親身執法之外咧，都可以根據處方個攝錄機影到嗰啲影像啦、影片啦，係發出個定額罰款通知書嘅咁。呢個情況係點咧？即係通常係點啊？事前就影咗，咁跟住後尾可能隔一段時間再嚟發翻個定額罰款通知書，定係咩咧？你理解都係點咧？ 最主要就係有時喺因為要上到法庭嘅時候，法官啊都會講一啲嘅舉證情況，咁有時可能就係上到法庭解釋又解釋唔清楚啦，冇一啲實質嘅資料可以做一個嘅舉證啦，咁所以而家其實唔同嘅執法部門都會係採取一啲我哋叫錄像嘅形式咧，令到嗰個嘅證據咧更加充足，令到係法庭上面啊信納到係控方嗰個證據咧，咁呢方面其實都係保障無論執法人員啦，或者係違法者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去、去處理咯。 嗯，半分鐘到啫，整體嚟講，你覺得之前實施咗個新嘅定額罰款啦，阻街嘅情況咪都改善咗啦？ 阻街情況改善咗嘅，咁如果再配合埋，因為有啲嘅法例96年到而家都冇再去調升翻個罰則，咁今次都係希望就喺其他罰則係相應調高咧，令到整體個執法能力提升，希望即係我哋解決到而家老大難一啲嘅問題。 好，唔該曬梁小榮。梁小榮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呢一個嘅修例建議啦，涉及到進一步打擊店鋪阻街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聽日再見。